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音乐家的命运总是充满了波折，而这样的波折可能正好对应的是那样的音乐吧。不过今天为什么我会选择耳边的这一段我们最熟悉的轻松的这样的音乐作为开场呢？就是因为这些波折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音乐家们也不忘了有生活一默。永恒的麦粒，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音乐家的幽默生活。我是王卓，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你讲述的是耳边的这一位音乐家的故事。耳边是我们熟悉的罗西尼的《威廉特尔序曲》，那第一段就是和罗西尼有关，是他的生活幽默。在1848年，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他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那位先生的信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一个侄子是音乐家，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他做的歌剧写序曲呢？您曾经写过那么多歌剧序曲，是不是可以给出出主意呢？罗西尼在他的信里写了七个建议，其中一个就是，我写奥赛罗序曲的时候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屋内呢有一大碗水煮面条，连根绿叶菜都没有。那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威胁说，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甭想活着出去。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不让他尝到鹅肝大馅儿饼的迷人的香味吧。就是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他在生活里充满了幽默。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要分享的就是快乐的作曲家们他们的生活幽默。 下面的这一段是和帕格尼尼有关的，这是一个贵妇，她邀请帕格尼尼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帕格尼尼呢接受了邀请，贵妇很高兴，告别的时候呢笑着对帕格尼尼补充说，亲爱的艺术家，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明天来的时候带上您的提琴吧。这是为什么呀？帕格尼尼故作惊讶地说，夫人您是知道的，我的提琴可是从来不喝茶的。咱们听到的就是帕格尼尼的 A 小调随想曲，而他的演奏者就是帕尔曼。家的命运总是充满了波折， 也就是这些波折让他们比常人更有对生活的感悟。不过就在波折当中，他们也不忘忧生活一默。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音乐家的幽默生活。下面这一段是和两位音乐家有关，一位是作曲家普契尼，另外一位呢就是乐队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他们是一对老搭档了，每年的圣诞节呢，托斯卡尼尼和他普契尼他们都会彼此送一块蛋糕。有一年呢，圣诞节的前夕，普契尼和托斯卡尼尼吵架了，所以呢就想取消送给他的蛋糕，但是为时已晚，蛋糕已经送出去了。第二天他收到了他的电报，他说蛋糕送错了。之后呢，托斯卡尼尼回复了什么呢？说蛋糕已经错吃了。两位好朋友，即便是大音乐家，他们也会有好朋友之间的碰撞。继续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普契尼著名的贾尼斯基当中的《我亲爱的爸爸》的旋律。下面这一段的幽默故事呢，是和瓦格纳有关的，不是瓦格纳本人的，是他的学生。这位学生呢是奥地利的作曲家，叫做沃尔夫。37岁的时候，他精神失常了，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但他还时不时的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呢还是正常的。他问服务员，他说那只钟有毛病吗？他指着医院餐厅里的挂着的一只大钟，然后服务员回答说他走的可是很准呢。沃尔夫又问，那么他来这里干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是算得清醒的吧。下面这一段是来自于他的老师瓦格纳的音乐，非常著名的伦格林里的忠诚的感情。这一段合唱我想各位都知道吧，它就是婚礼进行曲。 刚才和大家来分享的全部都是音乐家们他们在生活当中的幽默。大作曲家也就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的作曲家海顿，他在音乐当中也是时不时和大家开玩笑的。由于他在交响乐的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呢，也是被人们称为交响乐之父。海顿指挥乐队演出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故作风雅的贵族前来参加音乐会，可是呢，他们可能根本不懂音乐，或者常在乐曲声中打瞌睡。在这里呢，说不懂音乐隔离，但是打瞌睡就是你的不对了。海顿就特意创作了惊愕交响曲，开始呢，在极为柔和的声调当中进行着。正当那些贵族们酣睡的时候，突然乐队会奏出惊雷闪电般的曲调，伴着的是那种大炮式的鼓声，顿时就会把睡梦中的贵族们吓醒了，他们目瞪口呆，睡意全失，乐曲也就此告终。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段。音乐家们的幽默生活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下面时段呢，依然会在这里给大家来讲述音乐家们他们这些有趣的故事。但愿音乐家的故事能够增加你的快乐。我是王卓，下面时段永恒的魅力，一会儿见。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最近两天，国家博物馆连续单日进馆观众突破30000人次，节日过半，前去国博参观的游客依然不减。上午8点半，国博西门入口前等待进馆的观众已经排出了300米长的队伍。今年春节，国博为观众准备的文化大餐非常丰盛，不仅有古代中国陈列、领袖人民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等基本陈列展，还有专门为春节假期准备的张大千艺术展、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等精品临时展陈。为了让更多市民和游客领略国家博物馆展陈作品的魅力，国博在春节假期2月16到21号连续正常开放。考虑到目前来参观的游客人数较多，为了减少冬天早晨排队的等待时间，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等渠道预约，这样可以走专门的预约取票渠道，大大缩短排队时间。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家们的快乐的幽默的人生。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那这段音乐我们要向你讲述的当然和莫扎特有关了。有这样的一个少年，他问莫扎特说，怎么样才能写交响乐呢？莫扎特回答说，你写交响乐可能还太年轻了，为什么不从写叙事曲开始呢？少年也反驳道说，可是您开始写交响乐的时候才10岁呀。莫扎特回答说，对呀，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问过谁交响乐该怎么写呀。这样的回答，少年人是不是应该在脸上画3条线呢？继续吧，继续来聆听莫扎特的，可以说是他的天才之作，就是 G 大调的弦乐小夜曲。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就知道这一段是和谁有关了。有一位钢琴家对作曲家雷格说，最近我演奏的成绩呢步步提高，说有能力买一架新的钢琴了。我想在钢琴上摆一个音乐家的胸像，你说我该买莫扎特的好呢，还是贝多芬的好呢？雷格其实他并不承认这位钢琴家的才能呢，他当即回答说，我看还是贝多芬吧。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贝多芬他听不见。耳边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变了，故事的主角也变了，这是和布拉姆斯还有奥地利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有关的。他们彼此呢都是很倾慕和钦佩的。有一次他们俩在维也纳相遇了，施特劳斯把签名册递给了布拉姆斯，请他留名。布拉姆斯在空页上抄了几小节的蓝色多瑙河的乐曲，然后在下面一行写了一段字，他说，遗憾的是这并非是布拉姆斯的作品了。那下面呢，我们听过这一段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首之后呢，要听到的就是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Thank you. 着耳边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再给大家讲一段他的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故事吧。就是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他呢有着非常长的弯曲的长发，有一些人呢总是想办法能够得到他的一束头发，可是呢有太多人向他索取头发作为纪念，一时也是成了施特劳斯的头发热。好心的施特劳斯一一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过呢后来有人发现他卷曲的长发好像一直都好好的长在头发上，只是他身边的一头长毛狗变成了短毛狗。收拾一粒碎梦在微博里说，百听不厌的蓝色多瑙河，经典就是经典。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些美妙音乐的同时呢，也为大家讲述的是音乐家们的幽默。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是世人的传说，但是它毕竟是音乐家们的智慧。感谢各位好朋友，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